Hello，大家好，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PS》。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跟住仲有神秘嘅老温啦。 诶，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哎呀，仲有诶，又系阿伟哥，又倾下偈。 Hello，Hello， 欢迎晒，欢迎晒。 喂，就咁 啊，吓，嗯， 系啦，跟住成日啦，都系主区，得闲都嚟啊，唔得闲都嚟啊， 已经一个礼拜嚟咗六日噶啦。 但傾多啲嘢話，因為最近新聞啊，早嗰排啦，好似又話有段新聞話台灣人好鍾意創業，跟住創業率呢又話咩咩最短啊幾日， 有呢啲嘢啊創業 啊，係啊，咁咁嘅新聞出嚟咪分享一下。 即係你台灣人本地人創業， 佢嗰段新聞就話台灣人係好鍾意創業，個平均存活率係咩 4.1 年啊，平均 最短就唔係最長 4.1 年， 最長 4.1 年。应该平均系嘛，冇理由最长嗰啲可以做几廿年噶嘛。 最长啊，跟住最短咯，跟住佢话 十八日 系啊。 啊，十八日都叫创业，即系开铺即刻一两个礼拜收铺。 即开即收嘛，跟住生意唔好就喂，不过咁，早几日我喺上台北咧，即系许留山，大家都知噶啦。喺好多年之前，许留山嚟过台湾噶嘛。咁啊，執曬啦！最後結果就係、是，咁佢唔知大半年前啦，我印象應該係佢又再嚟台北開啊嘛。 嗯， 咁就喺南京東路嘅間分店。咁我喺嗰晚咧， 哦，即係賣芒果冰嗰、那個，係 啦，香港許 食，喂，唔係食嗰個， 係香港許留山嘅甜品店。 我誤會咗啊！ 咦？點解許留山嚟咗唔夠半年啫？點解開咁多鋪嘅啦？ 我哋唔好当咗我哋节目嗰位 食糖水， 即系香港好出名食糖水嘅许留山啊！咁啊，好多年之前嚟过台湾开过， 有 都系俾执晒噶嘛。咁啊，旧年应该系旧年啦，冇记错，即系都做咗一个大半年噶啦都。咁又喺台北南京东路，又开咗间，即系重新嚟过，再遇归来。 咁唔知惊， 系啊，未知死啊咁。咁啊，我寻日咧，系咪寻日啊？即早几日喺台北行过，咁啊见到噶许留山，点解闩晒门嘅？喂，营业时间嚟讲应该系，跟住咧就问隔篱左右嗰啲铺咧，喂，隔篱嗰个，我执咗咯。 咁即系前后， 即系执咗人咯。 哇，唔系，可能系咪呢段时间，因为冬天咧好多卖冰啊嗰啲咧系唔开嘅，有阵时都系唔做嘅。咁即系改埋啲熱嘢嘅，我唔 咁我唔知啦。咁隔篱嗰啲铺就话执咗啦。咁啊， 但系糖水都 OK 噶。好多人都中意食，冇话香港人啦，台湾人我见好多都中意食 台式嘅糖水咯，可能港式唔啱啩，即系可能咁啦。即系我今日唔系分析许留山 失败 甜品店嘅成败啦，讲清楚先，唔好以为我哋个来宾 即系讲创业 吓，咁都做生意咁啊，咁做生意梗系一定系老温讲先啦。咁啊，阿伟哥都有啲嘢可以讲翻嘅，你都。你都喺度，虽然冇喺度正式做过咩生意，同我合作啊， 合作嘅创业经历。 你喺香港， 我净系见到好多人个收场都啊 好大镬嘅啫。 但系你喺香港做生意噶嘛？ 但系问题真系做呢啲门市咧，真系唔系话 咁易做， 咁容易做嘅。即系你又要做得好，又要平，又要同有其他人有竞争力，哇！呢样几样嘢，你净系头都痛埋啦。谂呢样嘢系咪啊？ 系。 你就算你做得好，隔篱又抄袭你。 系噶，好正常嘅。 系咯，即系好似上次啱啱去完喺台北去夜市咁样啊。我谂好多人香港人都知噶啦。嗰啲白苦瓜汁系嘛？ 哦。 白苦瓜汁有一间好好饮嘅，即系佢个朋友带去，啊依家好饮啊，其他嗰啲唔好谂，净系佢间，不如饮。啊、真的好好喝喎，好清甜喎、哦。但系咧，佢附近咧好多间都挂住大苦瓜喺度嘅，系冇人嘅，完全冇人排队嘅，系得嗰间我排紧队嗰间就系嗰间啦，就六七个人啦排紧队，但其他人完全冇人排嘅，大家都系卖同一样嘢。 咁都有分嘅，佢哋本身可能即系经常上网或者会 search 下先嘅，有时有啲正牌嘅，有啲系冇牌嘅，通常都会有嘅呢啲。 最緊要你好唔好飲咯，或者好唔好食咯啲嘢，即係你真係我唔敢講啊，即係話好多人想嚟創業，或者係做生意啦，香港都係啦，或者好多香港人都想嚟台灣創業做生意，就真係要諗清諗楚先咯，即係除非你可能有筆錢，算啦，咁啊攞200萬台幣出嚟蝕咗算數啦咁樣，即係嗰種心態就好啲咯。 如果你諗住孤注一擲嚟真係要創業啊，即係嗰種形式咧，就真係要三思而後行。 不過講到創業咧，我早排其實都唔係早排噶啦，其實喺台灣一直都普遍有人即係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即係好幾正式下喎，都有啲人調查嘅，佢就話喺台灣創業咧，一年之內會倒閉嘅機會率咧係九成，即係你創業之後一年內啊會執笠啊，有90% 會執笠嘅。咁但係咧五年內，即係就算佢過咗一年。但喺五年内会执笠嘅几率几多？你知唔知？又系九成，即系你咁样计法咧，你超过五年以上，即系创业成功啊！超过五年，即唔好话成功啦，即系超过五年可以挨得到五年以上嗰啲咧，得1%。你明嘛？九成又九成噶咯，已经冇咗噶咯，即系剩翻1%。所以你谂下呢个机率几低啊？你谂下。 不过见到咧，就即系我唔系喺台湾内啦，就话。呢段時間咧，你見到咧好多叫做好生意，或者長期我見到有人食嘅台灣人開嘅鋪頭，都係大部分都係買啲平嘢嘅，即係地道嘢， 抵食夾大件嗰啲啦， 幾十蚊啊嗰啲啊，即係啲人閒閒都係招呼嗰班即係上工翻工翻學嗰班後生仔女，長期都有人嘅。咁但係咧，佢個鋪頭咧，人哋冇諗住好靚喎。哇！基本上都你都唔，我咁香港人都行埋，都唔敢坐低嗰只嚟嘅。咁、但系就话嗰啲系做得生意嘅，可以维持到嘅，真系可能成家都喺度做嘅。阿爸阿妈仔女就帮晒手啊，叔喺度做晒叔，就系好忙啊！即系朝头早见佢做生意啊，好忙好忙，日日都系咁样嘅。 系， 我觉得依赚到钱嘅。 系， 但系就 系辛苦钱，讲 真嘅，咁但系就。都是讲成本咯，佢成本可能佢个铺头话系佢自己嘅，同埋佢知道边个位置真系啱台湾人啊嘛，即系好似我倾开偈咁，话有啲铺头台湾人，其实你唔啱，即系你谂住台湾人同香港人嗰个行街形式系唔同嘅，台湾人系揸机车噶嘛，佢唔会同你慢慢逐间铺头行，啊呢间好行入去，啊呢间唔好行隔篱嗰间铺头，唔会嘅。 是 point to point 嘅，即系佢喺边度屋企，一落街，哦，我目标系去买个饭盒，就揸个机车，啜咁去买，即系唔睇嘅，隔篱就翻屋企。 好少话会扫街啊，嗰啲去食下嘢啊。 即系以前唔同噶嘛，我哋嗰时拍拖年代又先揸嘴行到去油麻地噶嘛，慢慢逐间铺头行噶嘛。而家台湾啊，即系坐你有味啊。 哦，伟哥，你啲拍拖年代咁悭皮嘅，原来得个行字嘅咋？ 哇，你拍拖赚钱。 我即系有啲搵个公园， 你有钱啊！ 有啲搵个公园就坐两个钟噶啦嘛，已经 仲黑未啊你？ 或者有啲去啲茶餐厅又踎两三个钟咁啊？ 呢啲包括在内啦，呢啲 系咪先？哦， 有凉茶铺啊， 凉茶铺。 所以咪话嗰个形式系同香港有啲唔同嘅。 系，呢个我赞成，呢个系。 唔好谂住大家大行啊，咁啊哇，好多人好车来车往啊，好多好好生意，唔系嘅，系两样嘢嚟嘅噃。咁啊，所以一定要住落。慢慢去睇去感受台灣人同香港人有乜嘢分別？唔好諗住我香港人嚟到，我要即係等於頭先我哋傾開偈咁講笑咁，哇海景啊，全海景啊，哇好靚啊，哇又新區又全海景，原來台灣人係唔要噶，係咪啊？即係、那個、 你可能講緊嗰個係咪咩淡水 某地區啦，唔好講邊區啦， 即係海邊嗰啲啦咁啊。 即係號稱有淺水灣 view 啊咁樣嗰啲感覺㗎。 你試下問台灣人，即刻第你未講完啊，已經灑手啦！唔好搞我咁樣嘅喎。但香港唔係㗎嘛，我個概念嚟到，哇全海景，哇又一望無際，哇又全新區，又近住咩大商場， 路又闊落， 諗都唔使諗啦，一定係買，一定係。唔買租啊！唉，都唔諗都唔諗啊！原來你問翻台灣本地人耍手喎， 係冇錯。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點解。咁我唔想講，留翻啲關子，等你哋自己真係慢慢 自己去摸索 摸索下點解， 去了解一下。不過講啱啱偉哥講到一個就係台灣，即係香港人喺香港做生意嘅模式同台灣人喺台灣做嘅模式真係唔同嘅。即係有啲香港人會覺得，我喺香港求其一個大街大巷開間鋪，哇，好多啲過路客啊，係咪先？係咪都買串魚蛋啊，或者買杯嘢飲咁樣噶嘛？但係台灣就完全兩回事嚟嘅。 有啲可能即係比較旅遊區嘅地方會有啲咁嘅嘢，即係有啲人特登去嗰個旅遊區玩，咁啊經過啲鋪頭、夜市啊，咁或者有呢啲過路客嘅。但係正常嘅嗰啲住宅區啊，或者其他即係唔係嗰啲觀光地方咧，你唔好諗呢啲有過路客，係可能成日咧得兩三個人經過嘅喎，你間鋪頭嘅。所以呢啲就要小心啦，你唔好话以为、有间铺头啊，自然有人客经过啊，睇到我啲产品喺个橱窗度啊，就会有兴趣。你用一个礼拜真系十个，冇十个客经过你间铺头有可能。所以系同香港系两回事。 我曾经有个即系香港嘅即系朋友啦，开个铺头，我再探佢，都冇人噶啦，铺头同佢倾偈嘅啫。咁我次次佢同我，即系我背住个门铺头个门面嘅，我望住佢，佢就望住个门面嘅。得啱對住咁，一路傾偈，我發覺佢隻眼一路都唔係望住我嘅喎，望我就望住後邊，望我後邊啊，咁做咩事咧？我望後邊，哦，原來有人經過， 哦， 我就心諗，哇，咁都慘嘅，有人喺你門口經過，即刻唔好望佢， 你都要及住啊， 入嚟啊，唔該，唔該，咁樣做生意都 辛苦㗎，係辛苦㗎， 即係個精神壓力都幾大啊， 係，同埋咧你。你啱啱偉哥有提到一點，就係有啲即係賣得好平，即係抵食夾大件嗰啲咧，就好多人會排隊啊，排即係搶， 因為始終 係 台灣嗰個收入唔係高啊，佢哋又唔係話佢哋窮，就話佢哋去食得食嘅，可能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去食一餐好勁好靚嘅，但係日常生活我諗香港人都唔會啦，你每日就去。即係大餐廳、酒店食飯噶嘛，你翻工放工你都係喂茶餐廳啊，邊度平啊咁樣，都係咁樣噶嘛。台灣人亦都係同一樣嘢嘅。咁你要去消費，真係佢唔會同你日日買晏晝食個$250台幣嘅餐嘅，$80、$70、$100留下 ，OK。你要諗呢樣嘢啦。 唔係，同埋即係頭先講到，即係好多人去食嗰啲，譬如好平嗰啲咩大腸面線啊。或者嗰啲咪好成，有陣時好多人排隊，佢真係賣得好平嘅，有啲唔知賣四五十蚊到，定係五六十蚊都有嘅。但係咧，因為我認識咗一個又係做呢方面嘅，咁佢話生意好喎、啊，一日賣成唔知成幾百碗嘅，好誇張嘅數量，又係成家大細啊落曬嚟鋪啊自己嘅咁樣。當然，但我話喂，啲利潤高唔高啊？佢話佢利潤其實唔高嘅，係好低嘅，一碗我諗即係佢講啦，可能賺十零。廿蚊，都冇添喎，可能隨時。但你仲要係一日咧要賣幾百碗先圍到皮嘅喎，好多嘢。因為你請咁多自己人啊、夥計啊嗰樣，又燈油火蠟。 你仲要咧？你仲要之前嘅 prepare 咧？你要預備嗰啲材料噶嘛？你朝頭早六點五點六點喺街擺，即係譬如鋪頭開門。我唔係五點鐘起身噶嘛，可能要凌晨四點鐘或者夜晚已經準備定啲料。 係啊，所以呢啲生意有陣時你見佢哇，好多人排隊買嗰啲咧，你唔好羨慕添，好辛苦噶呢啲，真係用勞力用自己時間去換取， 先至換取到嘅生活費。 係， 唔好諗住發達， 即係未必話真係揾到大錢咯，但係揾到食即係過得去嘅就 OK 嘅。啊、 不如做生意啊，全世界度度都唔易做噶啦。每个地方有佢嘅特色啦。咁台湾当然有佢台湾嘅特色啦。咁你香港人过到嚟系唔熟悉台湾环境，当然个系最重要嘅因素啦。 系冇 错。咁阿伟哥应该知好多香港新移民嘅铺头都执唔少啦，系嘛？ 基本上我识嗰啲都 七七八八， 七七八八。 都八八九九嘅，你叫八八九九真系嘅，唔系呃你嘅，即系冇得吹嘅呢样嘢，八八九九，真系可惜啦。 所以其实我哋讲座，即系之前讲座，我讲一啲创业有啲要注意嘅嘢，我耳朵唔会重复啦吓、有机会坐喺讲座再嚟听啦吓、 或者有问题都可以喺讲座度提出嘅。 吓，咁、我哋其实有啲分享过一啲经验嘅，咁譬如我哋有啲生意同大家合作，咁譬如唔系话我喺度宣传。在合作期间，其实你嗰一年你可以留好多时间去观察，是可能对你将来你自己做生意是有帮助的。 没错，观察很重要。 是啊，你 观察了最住落之后再了解，你才有一想的，因为你就这么冲过来呢，基本上呢跟清兵一样的。 因为你是讲真的，你就这样贸贸然冲出去多，其实头先阿老温讲的数字啦，即是讲真的，不是说看小你的。即系除非你真系好好彩嘅啫，基本上九成都蚀硬嘅。咁你嗰蚀完之后，唔代表 唔代表系第二年就得噶咯，可能第二年都继续蚀噶，系咪先？咁但系我哋咧，第一年好似喺个生意合作局好似蚀俾我，其实唔系我唔应该个蚀字，应该个投资。你当请我帮你做嘢，咁呢一年你轻松咧，走去观察。去睇 了解多 一年之后你再创业，唔代表即刻成功，但起码你减低咗你失败嘅机率嘛。 呢啲 嘅 绝对系 减，同埋我哋可能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呢啲即系好难讲噶嘛。 系冇错，即系买一样咯，唔好即刻嚟到，即刻跳落去买啊。 不过都俾大家一个忠告啦，即系建议啦。因为之前我都有人喺报道讲过嘅，佢就话，因为早排好似政府都有啲咩资助话，创业啊嗰啲青年创业啊嗰啲嘅。但系听讲有啲案例，好多嗰啲年青人咧，其实死得仲好快嘅，即系可能成功几率系100%，失败嘅几乎。佢哋有啲某啲人就访问佢哋就话：，点解青年人创业咁失败率咁高啊？佢就话：，因为年轻人啱啱毕业冇几耐，又冇经验，又冇了解成个市况啊，各样，即系注定系衰硬嘅。其实，咁佢哋一个结论有个谂法就系话，其实鼓励人创业咧，不如政府俾啲資助係鼓勵人哋創新啊，即係寧願係創新好過創業，即係你創新即係可以諗啲新嘅 idea 出嚟，或者係做啲咩模式係同人唔同嘅，咁你先去踏入去創業，或者會穩陣啲咯。 哇！真係香港人真係諗下，即係嚟親我見到好多都係搞咩茶餐咩餐廳、啊， 都一樣嘅嘢咯，都係一樣嘅嘢咯。 即係老温講得啱喎，即係不如 寧願創新好過創業， 諗下其他嘢好過啦。你即係食肆，即係台灣，即係。十间铺头揦落去都八间都系食嘢嘅，你真系真系，我真嗱我住嗰区嘅真系，我唔系讲笑啊！我食咗成年都食唔晒啊，即系食唔翻一 round 翻嚟啊！因为食到咁上下咧，执咗啦已经。 又换新嘢过嚟啊 ！Mr. Brown， 咁你听过啦，都系大噶啦。 博朗咖啡啊， 都执笠，都要执笠。原因就系话铺头加租， 麦当劳啊。我哋附近麦当劳啊， 即系呢啲咁嘅铺头都要执，咁样你点？ 但系你嗰边个 Starbucks 仲喺度噶？ 啊，执咗啦又， 又执埋， 你今日又执咗。 Starbucks 执埋，哇！ 因为佢系加租啊，因为一见个业主一见你好生意咧，就加你租。香港人好醒噶，租啲冇好平租嘅地方。 哦， 就基本上业主唔会加你租嘅。嗯，咁但系就好似我头先讲嗰样咯， 要慢慢磨， 要望住个窗，即系望住门面有咪行埋你咯。分别就 系 咁咯。 系。 但冇问题嘅，成本低啲都系一个做生意嘅一个方式。不过你要都系嗰句啦，你要识点去经营咯。你山卡拉都系可以做到好好生意噶，呢个都系睇你嘅本事能力。不过头先嗰个青年创业贷款嗰啲咧，最后少时间讲埋嘅，少几句啦。我申请过噶，好多年之前申请过，但系唔批。 哦， 佢系咪要睇你商业模式定？ 唔系，呢样嘢就亦都奉劝啲香港年青男士，好多人嚟到话陶啊，我唔想当兵。 是 因为我冇当过兵，所以佢唔批。 哦， 佢话我冇尽到国民义务。 哦，咁嘅 系啦， 呢个我觉得又啱。 所以我冇怨言，但系咁讲，因为我嘅年代咧，当兵系两年嘅。讲真，两年。 咁啊，好难。 其实而家啲后生仔过嚟，而家当兵四个月啫嘛，咪去学下嘢玩下都冇乜所谓啦。即系讲而家三廿零岁嗰啲啊，所以又唔好话我成日都话我唔想当兵，我唔入籍住，或者我唔申请住。其实。当我兵系冇事底嘅， 嗯， 一唔讲， 叫我饮我都去啊。 诶，哇， 乜所谓啫呢啲？ 喂，讲真，如果十几年前我翻嚟当四个月兵，有乜所谓啊？ 咁你做一个国家嘅公民，我其实 咁系有咁嘅义务 噶嘛？呢样嘢系， 但我哋年代两年咧，讲真，呢个义务我唔系好想付出。 喂，后生嘅时候会觉得嗰两年系好矜贵嘅，但系年纪大咗咧，就觉得。两年好快过嘅啫，系咪先？ 你喺嗰阵时唔当兵咧， 好过冇嘢做，好过啦，系嘛？ 咁啦，咁而家咁讲，我哋咁就冇乜立场讲呢样嘢噶啦。不过我咁讲，如果真系即系四个月咧，我觉得都应该 都可以尝试下， 尝试下嘅，咪将来可能好多嘢你系遇唔到嘅， 系冇错。 好似我咁，我已经翻唔到转头，冇，即系咁咯。好啦，今集 时间都过咗一笼噶啦， 系咯，好，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 拜拜。 OK， 拜拜。